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日要介绍一位大陆诗人。 系啊，呢位大陆诗人咧，一个传奇人物啊。其实一开始我唔知佢咁传奇嘅。呢位叫徐慕成嘅诗人咧，咁佢嘅诗集叫《一个青年的肖像》啦。初时我睇，我以为吓睇嘅书名好文青啊，文质彬彬咁样。同埋咧，最初推荐佢俾我睇嘅就系王灿然啦。咁王灿然咧就冇讲太多佢嘅背景，就话诶写得几好，你睇下。跟住我自己去揾佢啦，上网搜索佢，先发现咧，原来徐慕成系另一个我都知道佢好耐嘅一个叫徐沪生嘅人，系同一个人嚟嘅。咁徐沪生咧就系传说中就系上海嘅传媒大佬啦。咁点解佢咁喺传媒界咁出名咧？就系、是、以前上海两部好重要嘅纸媒啊，吓、呢、這个《外滩画报》同埋《上海一周》咧，都系佢创办人啊，即系话事人啦。咁但系佢前两年咧离开纸媒之后，仲做咗一件更有趣嘅事，就系、是、创办咗咧。我谂依家年青人咧，就算香港年青人都好多人睇嘅，就叫一条，就系一个视频 节目啦， 系一个电，即系唔系电视啦，即系网络嘅video 视频节目啦吓。咁、就全部系关于精致嘅文化嘅，同埋lifestyle 嗰种啦， 系 做得非常之有水准啦。咁亦都好成功，商业上都好成功。咁但系当我知道佢呢啲背景之后，我就睇翻佢本诗集咧，我就觉得咦，好似 落差好大。角色连埋一齐去睇， 系啊系啊，唔单止话呢本书又一开始睇个题目，以为系本文青，当然啦，睇入去就唔文青嘅，其实几中年之味嘅一本诗集吓。咁但系佢啲诗咧都几低调、克制，甚至都几灰嘅有啲诗吓。唔似係一個係所謂嘅 傳媒大佬， 傳媒大佬成功人士， 係我好豪氣咁噶嘛，係嘛？ 大家聽下啦，我哋做兩集節目，睇下邊首詩大家可以聽出佢呢種即係傳媒大佬嘅氣質啊！其實根本係真係揾唔到 嘅。咁、而徐慕成咁好明顯就係佢嘅筆名啦， 係啦，咁同佢真名都好大對比啦，慕成話。 去慕全征嗰个 冇 啊， 好荒芜嘅城池啊，咁就系同佢上海呢个沪生又好大对比吓。 系，咁我哋首先不如听一听呢一首啊，《天桥》。 天桥，徐慕成。有时候，比如在下雨天穿过天桥，仿佛之间，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活的灵魂，而是某个飘忽不定的影子。他知道这不过是一种最为常见的心理幻觉，没有前世，也没有来生。不知道这轻盈的下坠的雨珠，这坚固的七成蓝灰色的铁桥，是否也会陷入重影叠幻的时刻？一座每时每刻都在慢慢损耗的桥，一滴迅速蒸发的雨珠，和自己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一座桥在迅速蒸发，一滴雨在慢慢损耗。当你走下天桥，走上天桥的那个人已经消失。 天桥，咁就系大陆诗人徐慕成嘅作品。 天桥系佢十几年前嘅诗啦。咁呢首诗点解我拣嚟第一首嚟同分享呢？就系、呢首诗好有趣啊！佢骤眼睇落去，好似系白描。讲緊一个好生活好普通嘅片段，即係落緊雨嘅时候你跑过天桥过马路嗰一刻啊，如果你唔仔细睇，好似佢描述完咗呢件事就算啦，就完咗啦。但你如果仔细一睇呢，佢发现入面呢有一个好细微嘅一种呢神秘主义嘅一种移情喺入面。比如话当佢开始上天桥嘅时候，佢就开始，如果照诗人嚟讲，其实就系开始进入一个灵感嘅状态啦。但如果照普通人嚟讲咧，佢就喺度白日梦， 胡思乱想。哦、胡思乱想咩呢？佢首先觉得自己好似个灵魂，好似一个唔系自己嘅灵魂，系另外一个影子。佢好似抽离咗出嚟，灵魂出窍睇翻自己咁样。喺呢个时候呢，佢又揾到一啲同呢样嘢有同感嘅，就系话落紧嘅雨珠，同埋佢过紧呢条桥，其实会唔会都好似我咁样，即系会有咁样嘅幻觉呢？即系会觉得啊，自己唔系自己咁样嘅幻觉。咁呢种自己唔系自己幻觉，佢用好哲学化嘅写法去写紧。佢话呢座桥系每时每刻都喺度慢慢损耗紧。咁呢个又事实啦，但系亦都系好哲学嘅。好哲学在于咩呢？就系、是、呢、这个古希腊哲学家呢就讲过呢句话，就话人不能同时踩入两条河流，即系随住个时间嘅变化，其实所有嘢因为原子构成嘅嘢都喺度变化紧嘛。呢条桥已经变紧啦。咁到最后，当佢陷入呢个胡思乱想，当佢过完桥嘅时候，突然间佢发现。头先行上天桥嗰个人已经唔存在， 已经消失啦。 呢、这个好玄妙嘅，呢、这个人就系佢嚟噶嘛。 嗯， 但系佢一直都抽离住自己嚟睇翻自己。 系。 咁你从另一层面嚟讲，就系话过完一条桥之后，呢、这个人已经唔系原嚟嗰个人啦。每一个人可能佢即系用我哋通俗嘅说话，就系佢变咗个新人，即系佢因为佢喺过桥嘅时候，佢思考咗呢啲嘢。 系。 佢已经变咗另一个人。 哎呀，好似讲緊呢个轮回转世。 係啊，好玄好玄妙啊，非常之玄妙。咁啊，其实我睇啲诗呢，佢好多诗都有一种宗教背景喺入面嘅。咁我觉得又唔一定系佛教，可能系基督教或者系一种神秘主义嘅嘢。 呢条桥唔系奈何桥 啊。 係 啊，过完之后成个人变晒啊。 係。跟住落嚟我哋要听胡。 胡徐无成。夜色中的湖，黑色的湖水，像一个不安稳的梦，拍打着熟睡者的意识之岸。意识深处，地下水连成一片，永久地熟睡着，无知无觉地承受着各处传来的细小波动。这熟睡者的灵魂，会不会被一朵出现于隔世天空的云彩牵引着，一点一点卷走？公园的草地上，一座喷泉，所有的水珠都仿佛一个不死的精灵，从另一头，从乌有之乡而来。在这个夜晚，在喷水池边遇见了我们，急转直下的一瞬，这样的共处何其偶然，何其短暂。终有一天，我们也将进入这无尽的循环，我们也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精灵。亿万年中的某一天，夹在喷泉的弧线里跃身而上，瞥见自己在前世见过的夜色中的湖，然后继续不为自己而存在，像一朵小小的乌云寄身于一个有着无数重天空的无边的幻梦。 胡咁就系徐无成嘅作品。 嗱，呢一集我拣嚟几首诗，其实都有佢种相似之处。喺胡亦都系咁样讲紧，讲一个人咧，夜晚佢去观察一个湖嘅时候，佢所联想到嘅嘢。咁佢联想到嘅嘢系咩呢？佢将呢个湖所睇到嘅每一粒水珠啊，佢都想象系一个万物有灵嘅一个灵，一个精灵嘅。咁其实佢首诗去处理嘅嘢咧，就系话啊个体同群体嘅关系。咁呢个个体同群体关系呢仲有一个特殊嘅背景，就係、是、死亡。咁佢后面佢都提示到，假如我唔存在，我进入循环之后，咁我係会变成一个个体，仲係继续係一个独立嘅精灵呢，但係会融汇到一个巨大嘅即係宇宙意识入面去。咁佢其实几个比喻都暗示咗答案嘅。佢话个喷泉喷出嚟呢，啲水珠是会分散的嘛。 嗯、 但佢落返落嚟嘅时候，佢又会入返成个湖入面。 係一个群体。 係啦，所以到最后呢，佢话又似呢个喷泉，又似我哋个人嘅存在嘅系咩呢？就係、是、一朵小小嘅乌云。呢朵云呢几时喺天空度浮现出嚟，几时消散咗入返嘅天空入面、我哋系唔会觉意嘅。 係、 啊。所以佢话呢个系一个轮回，佢对轮回嘅理解。啊！佢覺得入面咧，其實佢又冇講係喜定係悲啊、無喜亦無悲。 到底我嘅独立意识嘅出现，同埋我最后消融喺一个宇宙意识入面呢，到底有乜嘢可惜，或者係有乜嘢得着呢？佢冇讲。佢覺得是自然而然的。 這個好像我最近看《一行禅师》的一出電影。 哦，你看了，我想看未看。 裡面有提到有個小女孩問一行禅师，就是說她很不開心，因為她的狗死了。有什麼辦法令到自己不要那麼傷心？一行禅师就說，你仰望青空，見到美麗的白雲，你很喜歡，但是雲有聚又有散。若然消失咗，就唔需要伤心嘅，因为云咧就可以化成雨水落入溪流。咁当你饮茶嘅时候咧，你可以喺你杯茶嗰度见到你嘅云啊。 呢个故事我都有听到啊，好似系个电影入边好重要嘅一段啊。但系徐慕成咧喺2003年写呢首诗，佢应该就唔知道呢个故事，但系哇好巧妙，真系咁样。呢、這个湖水入边嘅每一滴水珠，就好似我哋每一个人咁样，最后咧。都会有佢嘅归宿， 系又唔系好浓厚嘅佛家味道，但系就好好似好嚟得好自然咁。 你会觉得呢个诗人佢一直都喺度思考紧呢啲终极嘅问题咯，吓，同埋佢思考呢啲问题嘅时候咧，佢其实你比如头先两首诗，你可以放喺任何一个社会背景入边去理解嘅，即系时代性反而唔系好重要嘅嘢嚟。 系跟住我哋有《俯瞰下的公园》。 俯瞰下的公园，徐慕成。只有行走云上的漫游之神，才可以透过连成一片的绿色树冠，看见游行得与世界格格不入的蛙船者出现于杂市隔壁的湖面。从蛙船者那神秘的角度看到的一切，俯瞰者下到湖中也无法获得。日光已经偏离，树影已经移动，水下的鱼群已改变了位置。那个倒退着慢跑的人，一个不肯把念转过来的梦游者，那些长椅和石凳和风一起从他的背后跑到他的两侧。至于生活的主题，那些仿佛从海底传上来的嘈杂的声音，关上窗户就可以使之减弱甚至消失，就像前天夜里的人和事已远隔一天一夜又一个上午。拉上这下午的窗帘，他们就退到了背景后面，和绿色树冠下的鸟鸣与窃窃私语，以及他人那神秘的目光所看到的东西连成了一片。只有那位无所不知的漫游者才可以感知到他们的存在，就像只有他知道你如何站在窗边，长久而出神地俯瞰着这近乎虚幻的公园。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俯瞰下的公园，咁就系徐慕成嘅作品。 呢几首诗咧，一首比一首复杂吓。复杂在于咩咧？在于咧，佢入边咧嗰个观察角度。咁比如头先天桥嘅，我哋话佢可能系灵魂出窍，自己睇翻自己啦。咁呢度咧，佢唔单止自己睇翻自己，佢首先设置咗一个神。漫游嘅神喺度睇緊下边个公园入边嘅好多种唔同嘅人。比如话呢个蛙船嘅人呢，系一个同世界格格不入嘅人。跟住呢，佢将个视角就开始降落嚟啦，就好似部摄影机咁样，本来喺天上飞住，跟住降到个蛙船者。个蛙船者就喺度望緊咩呢？就望緊湖水下边嘅嘢。佢到底喺夜晚嘅时候，佢睇唔睇到湖水下边啲鱼喺度点呢？即係天慢慢黑暗黑落嚟啦。呢度时候呢，个摄影机已经降到沉到落水下边睇到啲鱼咯。但呢个时候又再返返上去，去返呢个云上个神，佢又睇到另一个人，就係推住跑步㗎喎。同埋有一个梦游嘅人喎。呢几个人呢，蛙船、梦游、慢跑呢几个人，其实唔系话正常情况我哋经常会碰到嘅人嚟㗎嘛。咁其实系咩呢？我觉得佢系象征緊呢诗人阿徐慕成自己心入面嘅几个化身。佢有时佢想成为一个同世界格格不入嘅人。有时佢觉得自己喺度梦游緊。 有时佢觉得呢我係倒住嚟嘅逆时代潮流移动嘅人。咁、但係所有呢啲嘢呢最后去到最后好有趣。佢话呢呢、這个无所不知嘅漫游者其实呢佢除咗睇到晒你呢啲所有化身之外呢佢仲呢睇到你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原嚟到最后两句先交代出係你企喺嘅楼上面嘅窗上面望住呢个近乎虚幻嘅公园构思出呢首诗嘅。咁、其实呢个漫游之神就係佢自己。 係。 咁同埋呢如果唔係佢望咗咁耐呢个公园佢都唔会写出呢首诗。可以讲呢首诗呢入面嗰个公园又係佢即係赋予一个形状。所入面所有角色都是他内心派出来去表演的角色这样。 好像又再次灵魂出窍啊。 所以他说近乎虚幻的公园。咁其实我觉得比起灵魂真的要更贴切的一个比喻就是其实发梦咯。发梦就是怎样呢发梦是一个人呢自导自演然后观众也都是得你自己的嘛。即是整部电影是所有角色都是你做的嘛。 同埋只是得你知道的。 对啦这个公园这首诗就好像 一部这样的电影咯。所有嘢系为佢自己发梦嘅人系点样为点解要发梦呢我觉得有时系为咗解决自己心入面一啲即系谂唔开嘅嘢。你都唔知点样解决用理性无法解决嘅时候你就会用梦境去解决。好似发完一个梦之后你好似诶、有一啲嘢你用个梦排遣咗。就好似呢度咁样佢谂唔明白点解自己有咁多个分身佢咪用安排咗个梦境将佢哋全部都摆晒入个公园度等佢哋自己去表演。 是所以就有这个苦陷下的公园了。好最后我们今集呢就要听画册。 画册徐慕盛。那是一双年轻人的手肤色红润关节突出指甲苍白生命旺盛却暗含隐疾。翻到第二页你发现那双画得纤毫不现的手其实并不年轻。他们是一个神情哀伤的老人肖像的局部。在第三页这个老人变成了一组群像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呆呆地缩在角落里。画面中央的几个主角个个光芒万丈周围簇拥着大群面目模糊的随从。第四页山丘、树林、白云占据了所有空间。在这幅光影强烈的风景画里那些人物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点缀大自然的绚丽色彩压倒了一切。 画册就是大陆诗人徐慕盛的作品。 画册是一首很奇怪的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首先你会去猜测到底是一本什么画册。咁我又估佢可能係关于一个领袖人啊或者係关于一个名人嘅。因为点解入面佢讲到揭到第三页嘅时候呢佢呢个老人家呢就变成咗一班群像入面唔起眼嘅一个。咁中间嗰几个係带住随从光芒万丈喎令我諗起嗰啲嗰啲画或者相呢即係咩开国大典啊之类嗰啲啦。 因为个老人呢个字俾你嘅感觉。 唔係因为中间嗰几个人啊光芒万丈嘛有啲咩见咩大业啊之类嗰啲啦。咁但係一开始佢有铺垫㗎喎佢係点样慢慢从年轻人变成老人然后再变成群体中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会想到是一个领袖人呢他很符合一个共产党的就是那种什么先驱啊之类这样的经历。因为我都看过类似这样一个名人传都是这样的嘛。先从他少年讲起啊跟着他怎样成为一个就是有权力的人啦但是最后他都归于集体。但是最有意思去到最后第四页的时候其实这四页呢好似系同一张相嘅分解啊最后系一个镜头拉得好开所有人都变成微不足道啦。 是。 主要嘅系白云山同树林。其实对于呢个永恒嘅大自然嚟讲无论系你个人嘅由年轻到老人嘅变迁由呢、这个即系、就是、有生命力但系有隐疾嘅人到呢、这个有权力嘅人嘅变迁到最后呢变迁为一个有权力嘅集体嘅一部分。但最后都冇用 最后都是归于山泉，即是大自然的力量将你们全部都掩过晒，全部都淹没晒。 是我的感觉就是最后都是尘归尘，土归土。 他说你们全部都是点缀，就算你点光芒万丈都好，你都是微不足道的点缀。 是在这个山水里面嘛，你都是得一点的啫，真的。那我徐无成的作品我们未介绍完的。 是啊，那呢下一集呢我会介绍他一些跟这些诗呢又有很大的不同的作品。那这种不同呢，其实我从一开始我已经有所铺垫了，就是为什么王灿然会介绍他给我来读呢，是因为呢其实他的诗呢跟王灿然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妙。 咁我哋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